好，翻嚟第四节啦。 系 咁第四节咧就系我哋回答网友同埋呢个嘅感觉讲环节嘛。 系 好啦，咁咧就回应网友咧就上个礼拜就好热闹啊。 系， 因为上个礼拜咧就好多网友留言啊。 系 咁咧嗱，老实嗱，即系先讲声唔好意思，就系、呢个礼拜咧小弟系超唔得闲，因为就业务上系超级 系啦， 超级多嘢做。 我都系衰嘅，我突然间临礼拜六嗰阵时候啦，就话放个飞机话我唔得。 嗱，冇办法呢个，咁结果我真系超级就唔到时间 啦。系啦， 咁所以就今集系迟咗一日。 系啦， 咁印象中都有网友话嘅，系啊， 所以琴日都阿 Lee Wee 即刻扑过嚟录咗一集。 系啦，我一节 顶住先啊， 俾大家顶下 先。 系啦系啦，即系可以，我哋都会咩嘅。 系 啊，我都好中意做节目嘅，所以我都惊咧，啲人以为，咦 ，Lee Wee 系咪唔做 我哋个节目？做今朝已经有网友喺我哋 page 留言。 系。唔系，我都好中意呢个节目嘅，放心。咁咧就讲翻啦，上集咧就有一个咧新地嘅网友，我估 系， 佢就问我哋，佢就比较关心咧中国嘅军事，我估 系， 佢就问咗好多中国嘅嘢。嗱，其中我有印象咧就讲女王号， 系， 佢就问伊丽莎白女王号同埋呢个嘅辽宁号， 系， 如果我哋轻轻冚下，即系边个劲啲啊嘛， 系嘛，跟住我答佢， 系， 斗撞都输。 斗争都输 系啦，因为点解咧？呢个唔系笑话嚟嘅，真嘅。 系 女王号咧，个船龄咧就一年唔够。 系 你嘅辽宁号咧，即系叫雅良加号啊，就三十年有爪啊。 三十系有啦，有咁 咩？ 百 几年到三十有爪噶啦。咁基本上咧，如果你真系斗撞嘅话，你绝对啊，你啲降水啊，俄罗斯啊争少少啦，嗰次苏联啊。 系 咁啊，斗冚都会输。 再加上呢个岁月催人老， 系啦，三十年啦，四你啊嘛，你嗰阵时嚟到香港嗰时已经。你嗰啲船身啊，嗰啲生锈已经扑出嚟噶啦，已经 系啊，同埋佢真系翻嚟嘅时候手直板板嘅， 系啊，同埋嗰阵时就系、我唔知系咪阴谋定咩啦，拖落希腊附近其实系国钱个，所以嗰阵时陆军系伤咗嘅， 系、啊，有亦都有人讲话俾即系俄罗斯同美国佬搞过少少啊嘛， 嗱就系、希腊嗰次。 系嘛？ 睇下佢真国钱啊，定系俾人骗啊？唔知 道。系啊，你其实令到你国钱嗰啲嘢咩嚟噶？ 国钱最底就系龙骨咯。 唔系啊，我意思系用乜嘢整到你国钱咧？ 唔知 道，唔知啊， 唔知 系咪突然间加咗啲嘢喺你附近航道？你唔知 道。系啊，可能拖船，可能偏移个航道少少。 或者我特登喺嗰晚之前炸沉啲嘢摆落去，你平时你唔知嘅。 系啊， 好多噶，其实玩你好多。 或者个 GPS 改少少，等你好似 Titanic 咁捉焦， 又得 捉咗少少， 又得 系啊， 系咩方法都得， 系啊， 咩方法都得。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咧，你辽宁号应该一架老人家啦。 系。 女王我就 BB 仔啦，咁所以即先讲个降水咧，大家明白其实英美咧嗰个降水咧嗰、那个即嗰个抗压度啊， 系 高噶嘛。 嗱，我谂如果呢个英国做呢个船咧，可能用呢个瑞典降或者挪威降， 系 即系全世界最叻 做降水， 做降水最叻就呢两个价。 系啊 ，OK， 咁就如果用到军用级就应该都唔太差啦。 系啦， 所以做啲英国人做嘅降级，咁所以就其实大陆都好诚实嘅，佢话辽宁号系训练 嘅，训练 嘅真嘅， 系 真系真嘅，佢真系令嘅战力系好大嘅。 其实主要目的都系试啲机师点样可以训练 机师，系训练机师。咁就佢真系做001先开始有战力啦， 系啊， 002就开始坚啲咯， 系。 咁所以大家等下啦， 等下 系嘛 ，Kenny 系咪啊？ 系， 等下啦。大陆其实就唔系差嘅， 但系下次 即系等下， 下次001A 话过嚟香港就大家唔好咁重手啊，唔好咁大力抌啊。 哦，001好啲，都系 B B 嚟噶嘛，都系 B B 嚟嘅。不过大家加势有啲唔同啦。咁另外咧，就大家咧应该要等咧咩？等女王号嚟香港啦。 我谂冇乜机会， 都会入唔到境啊嘛。 入唔到境。 嗱，女王号嗱，我预言，如果女王号嚟南海巡两转之后咧，就再入 冇噶啦，冇噶啦，冇噶啦。 系啦， 佢个南海都唔俾入去，唔俾入。 只要你喺南海示威，就唔可以再嚟香港。 因为香港都系南海 嘛。唉、哎，真系好鬼惨。同埋咧，我哋香港永远都系夹喺中间嘅，搵香港嚟做试水温嘅，永远都系嘅，系啦。咁咧嗱。不如咁啦，嗱，女王号咧，其实咧，我自己都好想做一集嘅， 系 死咧，讲完又唔做又 但系但系想佢接收多啲 F 三五 B 先啦， 再讲咯， 系啊， 因为咧我哋 即系而家 系， 即系我哋都估到系佢去纽约呢、這个即系咩叫做 去到纽约军港， 军港 咁啊，特朗普上去， 啊、 又唔系剪彩，即系 讲两讲两句啦， 系啦，然之后转头就有架 F 三十五 B 落咗去啦， 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 廿一架， 系啦，咁所以就 即系唔再系一个六万吨嘅直升机航母啊， 上面冇嘢嘅，啊，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可以运货淘宝摆上去嗰啲，唔系吓，啲坚嘢嚟嘅，好冇？ 好啦，咁我哋就正式我哋讲呢个解放军环节啦嘛。 系。 好啦，解放军环节咧，我哋咧首先咧要讲一个咧，我觉得个消息咧都要讲下嘅。呢个咧就系来自国家利益杂志啊。咁咧我就成日都睇嘅。咁咧就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应该要值得大家关心嘅课题就系、是。中共加速建呢个嘅核潜艇嘅抢先计划，咁咧就当然啦，呢样嘢其实讲咩咧咁样，嗱，大家要明白咧，我哋其实喺中道条约嗰集咧，即系嗰节啊，我哋咧就第一节系咪讲过咧？其实潜艇咩用噶嘛？其实潜艇咧最紧要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匿埋咗，你搵我唔到，你永远都搵我唔到，但我永远都见到你。 理论上系。 系啦，咁而潜艇就系因为呢个特性咧，就做到好多嘢啦。例如咩咧？鬼鬼祟祟啦。咁咧就你附近你运所有嘅运输运兵啦运粮啦运油啦全部都过唔到我呢关嘅，全部都要死。咁咧就好搞笑嘅， 即系好似以前纳粹德国封锁呢个英国噶嘛， 系嘛？ 狼群， 即系佢封锁嘅大西洋， 封锁佢， 就令到咧你所有嘅运兵运船运油运粮食乜都唔入，就饿死你。 系啦， 理论上咧呢招咧系 work 嘅， 系， 所以咧以前嘅德国咧系咁做 U boat 咧就其中一个情况啦。美国都试过个，美国咧 封锁过日本嘅， 封锁日本，但系咧你知唔知有单笑话系咁噶？ 系 有单笑话咧就系、是有一个嘅美国嘅一个潜舰嘅司令啊，咁咧佢当年系几威嘅，佢打沉咗31艘船啊，系世界纪录咁滞。 哇！ 咁咧就好劲，跟住咧就后屘发觉，咁你始终都有补给一日噶， 系 咁要补给啦。咁啊话，诶，我仲有两支鱼雷，等我射埋先走， 系 就射够33架，哇，非常之威水咁样， 系 即系名留千古。好啦，最后咧就俾佢32个舰都俾佢炸沉，咁啊谂住，咦，炸埋呢个走人啦， 系 一炸，点知咧，咦，点解对面唔爆嘅？然之后转个头之后咧，发觉响、啊。嘟嘟嘟咩事啊？我有支鱼雷接近我哋，吓、啊、冇可能，我对面嗰啲唔系冰船嚟噶、 哦， 自己个鱼雷咧扫唔到目标之后咧，最后扫翻自己个篮、 啊， 射埋嚟，跟住就点扭都中啦。 几多年前啊？呢个系 哇，呢个系二次大战嗰阵 时，二次大战 嗰阵时围日本啊， 哦， 封锁台湾海峡啊，嗰阵时喺台湾峡嘅，咁结果咧、哦、就喺嗰度自己中翻啦。自此之后咧， 嗰阵时鱼雷应该冇咁先进噶。 会识兜翻转头噶， 唔识噶，应该唔识， 系嘛？ 冇啊， 冇咁劲啊， 冇咁劲。 咁啊，呢单嘢系， 不过我咧系俾人伏击多啲嘅， 俾人伏击啊。 系啊。 咁从此咧，佢哋话美军咧就要有呢个咩咧，有自爆装置嘅， 哦， 自己爆翻就唔好炸翻自己咁样。 系。 咁但系讲翻啦，嗱，咁咧，中共咧依家嘅问题就系咩咧？就系佢个核潜艇咧，佢系太嘈啊。 系。 咁啊，太嘈，大家知咧，首先佢咧第一代咧就叫0910092啊嘛。 系。 咁0910092咧，老实啦，做出嚟咧系唔系攞嚟用嘅吓？做出嚟咧就同你用核弹一样，就系、是、我俾人知我有核弹啦，咁话你知我有核潜艇啦，其实唔系攞嚟用嘅，就俾、是、你知我唔系流嘅、就是這個，我已经进入咗呢个嘅俱乐部噶啦。 呢个系一个叫出口转内销啊， 系啦，同埋一个身份象征，就话代表你听咧，我唔系好有钱，但我都叫有钱佬， 系 啊，有冇睇小我系嘛？ 即系土豪， 系啦，我都一方之霸嚟嘅，好啦，嗱，咁佢做咗核潜艇啊嘛，跟住咧就092系唔见得人噶。 哇！ 佢系咩咧？只要佢行出少少，就全世界都听到。即系可能咧，你喺加勒比海都听到嘅。 哇！ 唔系讲笑啊，系坚嘅。即系咧，搞到咩咧？就以前俄罗斯潜艇咧，开头冇做得咁劲嘅时候咧，其实美国真系喺美国本土都听到嘅。 哇！ 串到咁嘅，因为美国佬嗰啲偷听技术系超级劲。 哇！ 咁所以咧，嗰阵时就唔惊你嘅。 我都系游水啫。 系啊，但系据闻咧，就系日本仔有帮俄罗斯改良咗少少嘢，咁啊偷鸡就赚咗好多钱。就好似系30重工，我冇记错啊！ 哇， 所以咧呢啲叛国行为咧，即系我谂最后都应该被 FBI 或者 CIA 捉咗去，即系鞭打啦。 需要间谍啦， 系啦，咁应该都应该死噶啦呢啲。咁啊，讲翻嗱，咁咧，所以咧就大陆嗰阵时做0910已系唔见得人嘅。 哦， 咁真正见得人记得系093同埋094。 系 咩做094咧就叫做唐级啦。 系。 咁094咧就基本上咧，佢依家咧就有做咗4架。四架入面咧，我哋成日话啦，有2架喺度，2架唔喺度噶嘛。咁我2架唔喺度去边咧？就啲人话去印度洋啦，去南海啦，咁去玩。咁但系其实呢2架咧都系会俾人发现嘅。同埋093B 咧，我哋都好早讲过啦。喺日本嗰边啊嘛，宫古海峡嗰边俾人发现咗嘛，就逼佢浮上嚟嘛。其实系浮上嚟就输咗噶啦。唔知你乜潜艇系潜噶嘛？浮就即系输啦。 好似以前细个斗潜水噶嘛？ 系啊， 喺个泳池度嗱，边个浮上嚟就输啊？ 系啦，咁浮上嚟咪输咗咯。咁所以咧就点解话要抢占先机咧？其实因为咧大陆咧，其实都系潜艇如果用得好咧，其实嗰个威吓系好大噶嘛。 系， 即系我长期可以封锁你个海峡啦。你又唔知我几时喺度啦，又唔知我几时唔喺度啦。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嗰样嘢就系我可以核报复啊嘛。 系， 即系如果你炸咗我之后咧，我咧个核报复咧。 只要我同个潜艇嗰边联络，就系、是、我哋国家已经吓俾、啊、人炸到瘫咗噶啦，你报复啦，一个曲 send 埋去，咁佢炸。咁所以咧就有咗呢件嘢之后，大家唔敢轻举妄动。 好似话系有三条锁匙噶嘛，两条锁匙喺个潜艇入边，一条锁匙喺华盛顿噶嘛。 一个咧就系正舰长，一个就副舰长，跟住就再加埋 华盛顿， 华盛顿嗰边 三条锁匙一齐扭先可以发射到。 咁所以就红潮风暴系咪就系入面正副船长即系 斗咯 斗嘛？ 系啊， 系嘛，就好搞笑嘅。所以即系个黑人就华盛顿 丹苏华盛顿 系 系嘛，同埋嗰排人咁样。好搞笑嘅，咁所以咧，今次咧，中共咧一定要咩咧？就系佢依家嚟紧要做095同096。其实咧就有人话做咗咯，但我就觉得应该未嘅。 都系有图有真相啊！ 系啦，有图有真相。咁咧就呢个图咧，就算做咗咧，都要十年后先有得睇啊！相信。咁所以咧就大家咁谂啦。如果大陆咧做096咧，点解做096咧？原因系因为要做巨浪三。 哦， 唔系薯片啊！ 阿正想讲， 我知你想讲。嗱，你记得我哋讲巨浪一、巨浪二、巨浪三啊？巨浪一咧就大概可以射到大概系2-3千米、2-3千公里啦。系，然之后就巨浪二咧，啲人就话可以射到7千公里。 系， 但我个人觉得咧，应该射5-6千嘅啫。 人家日本有冇热浪薯？热浪嚟打。 热浪一型、热浪二型、热浪三型 薯片嚟嘅啫。 弹啲薯片，炸嗰时全部薯片爆咗出嚟。 卡洛边薯片。热浪版 咁咧，所以咧，大陆咧今次巨浪三咧，佢哋话如果要做几远，佢哋咧个 model 系跟住东风31去做嘅。如果大家记得东风31咧，系依家咧取代嚟紧做东风5啊。咁咧，如果射到美国噶啦，好鬼远噶啦。咁东风31咧，如果做到嘅话咧，就摆落去潜射板，因为潜射板个问题就 系 你个胆又好长嘅。咁你咧系要个潜艇要做到好大啊。但问题大陆个问题棘在边度咧？大陆做唔出咁大嘅 船身唔够大啊嘛， 船身唔够， 所以做船票做个龟背样嘛， 做龟背系啦，浪一浪。但系佢哋话一做超级降啊嘛，即系讲紧千几个 KPA 嘛， 好话啫。 系啊，唔系申请咗专利喎，点解？系啊，同埋其中一个香港大学教授嚟嘅，有香港人喺度噶，唔知得唔得啊？即系理论系得嘅。做又另外一回事噶啦，好啦，跟住咧下一单要讲咧就系、是、咧，听讲咧光二零咧就嚟紧可以猎杀呢个嘅核核武，而我哋系咪之前讲过咧？其实歼二零嘅作用咧就唔系攞嚟打 F 22噶嘛，亦都唔系攞嚟打 F 35噶嘛，系专系打嗰啲咧佢后面啲人噶嘛，例如打咩咧？头先我哋讲打呢个加油机啦。早期预警机啦，呢啲嘢咯， 即系我唔同你正面交锋啊，我兜个后生打你孤儿寡妇啊， 系啦，阴你咁样，系啦，咁你前面嗰啲人就无依无靠啦，好快脆。咁咧，依家佢哋话咧就直头串到点咧，因为你睇我唔到嘛，我就打你航母啊，系啦，咁啊航母咪好抵咯，我一次过咧掟晒我身上所有炸弹，你嗰啲机全部死晒， 哦， 听落好抵哦， 系好抵， 即系似唔似合咧大陆嗰啲咩弯道超车嗰啲作风啊？嗱，你以为你好多机好劲咩？我一搵一架咧，模式模式杀你全家，咁听落系好劲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要点做啦？ 不过问题人哋报复都可能好劲啊， 报复啊， 系啊， 都系唔系？但起码你可以威胁到人啊。嗱，但系个问题就系咁嘅。个问题就系、是，首先第一，我哋话歼二零会唔会俾人发现？ 好似话苏三十都发现到佢， 苏三十啊，上次就系大陆个诶，唔系印度嗰边苏三十发现咗。咁另外咧就唔知日本可唔可以發現到佢啦 ？F-15J 唔知，但日本冇講喎。係啦，日本冇講。咁啊，唔知係咪可能冇飛嗰邊啊嚇？咁所以咧，第一咧，你究竟依家可唔可以咧呃到咧？例如話我哋八克級咧，八克級咧依家去到第三批嘛。第三批次嘅時候咧，佢哋嗰個 ANSBY 六啊，嗰個嘅雷達啊，即係個搜尋咧係比以前極30倍嘛。咁有冇機會揾到你咧？唔知。即系因为佢哋未试过公布揾唔揾到隐形战机嘅，所以我哋都系唔知。 双方都唔肯公布揾唔揾到大家，双方都唔想俾人摸到个底咯。 系啊，呢个一定系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系扮打， 系啊，扮 最好就大家 扮揾到， 扮揾到，系啦，咁啊就冇真系见打。 系啊， 咁所以咧，其实你话光二零有冇机会咧？唔知啊。咁啊，光二零如果真系做到，当然好啦。 系， 系咪？咁但系就依家光二零应该系得模型啊。 系。 未出嚟噶嘛？其实我成日都系嗰句嘅，你未出嚟就唔好搞咁多嘢啦。连个机都未试飞，就喺度话啊，我可以打航母舰啦，我可以打呢啲嘅，打你关岛啦，打呢个夏威夷，冇意思嘅，你斋 J 啫嘛，系咪？即系等于一个宅男，成日话自己可以识到咩个女仔，都系翻屋企 J 啫，系咪？ 即系冇出门口嘅人啊。 系咯，咁所以其实冇乜意思嘅。另外咧，就要讲咧，歼二零咧就依家咧，据说咧装备咗25架，咁25架就当然咧就唔系斋飞机啦。 呢个我哋航展会见到啊。 系喎，讲开咧就我哋，哎呀，系咪 set 个挥手佢啊？我哋要 系啦。 因为都差唔多咯，系咪死啦！我将回响证都未攞。 嗱，如果有人报咗团嗰啲咧，就喺我哋专业个信息度嗨嗨我哋啊！ 定系我哋开个 post 俾佢哋啊？ 唔系嗨嗨我哋先，我再开个 group 啊，开个 group 系啦， 系啦，系啦，所以大家嗨下咯， 系啦，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到时相应下啦。 系 咁咧，就千二零咧就装备廿五架，咁都系有引擎嗰啲啦，就唔系吉机。咁我哋成日话吉机做一百架得嘅。咁咧就嗱，依家咧我听到消息好少嘅，咁咧就话咧美国嗰边咧就发现咗一样叫超材料。 系 超材料意思咧就系咩？就是、只要咧你批咗上去之后启动咗之后咧，无论咧你 系 J 十咁嘅样嘅，J 十一咁嘅样嘅，唔好讲嗰啲啊，J 六 系 千六嘅样都得， 千六得， 千六咧只要装呢嚿嘢咧，一揿掣，嘟隐形，唔系净系雷达隐形， 系 红外隐形，仲要视觉隐形， 哇， 系咪恐怖啊？突然间咧，你个机咧，我明明扫到你嘅 J 六，你死梗啦 J 六，诶，J 六唔见咗噶，跟住然之后转翻头 J 六撞死我咯。 呢个外星科技噶嘛， 外星科技 系啊，即系成嗰阵 B 买一区，唔系 Area 51 系啦，唔使咩区，成日都话诶有啲嘢飞飞下，你而家唔见 咗， 系啊啲 咧，其实自己眼花唔知啦。咁咧依家 J 二零咧有25架啦，咁大家就谂就有冇咩作用系嘛？ 系 嚟紧咧，大家咧就 expect 咧大陆咧应该唔会再做 J 十一噶啦。 系， 即系 J 十一咧就会做咩咧？会做 J 十六， 系啦 ，J 十 C， 系啦。 有啲人话做 J 十 D 喎， 系啊， 唔知嘅。 哇，好似 J 十前排先早几日先撞嗰架啫， 系嘛？ 系啊 ，Bird Strike 定咩？ 好似唔知佢湛江又跌咗架喎。 我湛江有个空军基地啊嘛， 系啊， 有啲 J 十噶，系啊。 跟住之后话 J 十可以装到呢个 AF 31嘅齿向引擎啦。 哇，咁紧要啊？就系试嗰时衰咗系咪啊？ 主要系试，因为珠海会见到噶啦。有一个似向引擎嘅J 十， 咦？呢个会唔会 J 十 D 前奏啊？ 唔知啊，咁但系点样分咧？嗱，个喷嘴会耷咗落嚟嘅， 系 即系喺熄引擎之后，开引擎之后就会可以 升翻上去， 升翻上去嘅， 系 咁啊！知道喺呢个系咪似向啦？ 好，咁我哋就即管睇下呢个 J 二零啦。好啦，最后咧都要讲下呢个，呢个咧就系咩咧？就是、一个 Pilot XX 计划。头先咧，我哋喺前啲节数咪讲一个叫 Pilot 嘟嘟计划。 系啊 ，Pilot 嘟嘟计划其实咩嚟嘅咧？就系、是、其实系设计咗攞系咩咧？就是、音咧，头先我哋讲啲孤儿寡妇嘅，根本咧呢嚿嘢咧设计嘅时候咧个射程咧就大概150公里，150公里你知已经超越咗导弹咧，即系空对空导弹嘅极限噶啦， 劲过 AIM。M120 啊， 系啊，其实呢嚿嘢系好长嘅，呢嚿嘢系19尺长啊。 哇， 你话运咗19尺系几多啊？19尺系咪讲紧6米啊？ 即系一系就超长，一系超粗啦，好似以前啲凤凰导弹咁。 系啦系啦，但系呢只系超长嘅， 超长 19尺，所以你谂就系、是，咦？点解嗰阵时千二零要做到咁大架咧？ 哦， 原来就攞装呢啲嘢。咁但系我想讲呢碌嘢太长啦，呢碌嘢咧内仓都载唔到。 即系隐形版嘅凤凰啊， 隐形版凤凰。咁呢、這个我谂呢个 Pilot XX 都唔隐形嘅，但系咧就呢样嘢咧好明显系打咩咧？就系打咩咧？就系打佢理论上佢系想打战机，但我觉得佢打唔到噶啦，应该系打嗰啲头先我哋讲啲早期预警机啦、加油机啦、后面嗰啲机啦、 补给机嗰啲系啦， 系啦，专打呢啲或者打运输机啊，专打你后面嗰啲咧，冇还手之力嗰啲啦。所以咧就呢个 Pilot XX 计划可唔可以成功咧？我哋唔知道，但我咧绝对相信咧，如果呢个计划成功咗咧，美国即刻会开翻个凤凰 XX 计划啦，开翻个响尾蛇 XX 计划啦，咁咩嗰啲复仇者 XX 计划啦，嗰啲会出晒嚟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就呢、這个计划咧系几好嘅概念，但系咧，我觉得美国后面都有呢计划嘅，系啦。咁我哋 美国我之前讲过啦，用啲嘢全部用晒无人机组嘛， 系啦。咁甚至乎可能佢觉得都唔使呢啲嘢嘅，用无人机本身都有一个飞弹嚟嘅，就做到啦。好嘛，好啦，咁我哋就呢一集就嚟到呢度啊嘛。 好啊， 下一集再同大家军事导航啦。 好， 好，拜拜。拜拜。